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鼓。 嗱，翻翻嚟呢度咧，咁其實咧，頭先 off mic 嗰陣時咧，我哋對呢個磁能線，嗱，我讀到正噶，係磁能線 ，OK， 你自己上網抄啦。咁啊，即係磁 magnetic 嗰個磁， 我啊， 冷 energy 嘅， 大 N 有啲懶音，我讀得清楚啲，磁能線， 磁能線， 磁能線啊 N 嘅， 磁能線， 磁能線， 磁能線， 就啲 intonation 唔好搞錯，磁能， 磁能線。 嗱，其實點解要捉住佢講咁耐咧？其實呢個咧。好似其實呢啲做法咧，就係啲大陸嘅撲街嘢嚟嘅。撲嗱，記住聽，大家聽清楚，個撲街係啲撲街嘢嘅翻版， 即係撲腰嘅一個。 冇錯，因為咧你諗下啦，以前香港咧，即係英治時代咧，即係第一我哋冇咩呢啲咩創新呢啲獎啦，都未有啦。咁但係即係而家交俾我哋啲啊當家作主啦，咁啊交俾呢啲 應該人能，為什麼中國人不能？ 其實就係唔能。 Oh. 其實你有時真的要照一塊鏡，即係我攞塊鏡俾你，即係中國人自己照鏡。你就係啲嘢你做唔到，做唔到，因為咧有很多人咧為咗貪念。嗱，其實咧我都可以好負責咁同大家講，我都認識一啲人咧攞為咗攞funding咧就揾個博士，我都講過噶啦。有冇識啲博士幫我或者教授啦？ 喂，好多啊喂， 幫我寫一份靚仔嘅 proposal， 咁呃政府二三百萬咧，真係冇乜難度，真係冇乜難度，仲易過我嗰個 promotion 啊！即係 嚇，住洋樓，唔使住唐樓啦， 唔使住唐樓，亦都唔使住翻。而家嗰個磁能線同嗰個咖啡機嗰個女人咧，嗰、那個人嗰兩兄弟咧， 咖啡機兩兄弟， 同埋嗰個咖啡機其中一個人嘅同佢老婆就是磁能線嗰個咧，就已經住緊科學園隔離嗰個咩？ 咩個磁能線係咖啡機老婆嚟 嘅？係啊， 係啊， 咁咪一家人玩曬咯？ 係啊， 咁而佢 家天下， 家天下。嗱，呢啲咪就係我講嘅大陸嘅撲街嘢咯。 唔係嗱，呢個咧唔係我哋講嘅，即係阿大 N 咧好負責任地咧，有咩嘢咧找佢，唔好過嚟呢度啊。 揾蘋果。 蘋果日報、港人呢啲唔好讀個名啦，自己上蘋果日報揾，跟住咧亦獲得呢個 ICT 呢個科技獎嚇，仲有咧呢個磁能線咧就同呢個咖啡機個老婆有關嘅。 嗱，其實咧我點解要講即係講呢樣嘢咧，就係話呢啲咁嘅衰嘢咧，佢政府好似 endorse 咗個光環俾佢，然之後佢咪喺外國可以攞眾籌咯，攞到千幾萬。我覺得呢啲咧 最衰，你 immediate 一樣嘢衰嘅咧就係、是、以後香港人我都唔知點樣去攞呢啲國際眾籌。 冇錯， 呢個問題就喺呢度啊，因為香港嘅軟實力咧就喺回歸之前咧。是因為他的 integrity， 他的信譽啊，嗰、那個即係、公眾或者全球咧覺得他是 endorse 嘅，應該即係邵氏出品必屬佳片咁啦，係嘛？當然嗰句嘢就唔真嘅。 不過又咁喎，喂，話講邵氏即係出品必屬佳品啦。我有啲大陸朋友咧，上次嚟咧，我車佢去死水灣錄影廠咧，仲有邵氏個 logo 啊嘛，佢見到好開心噶。 佢睇過啲咩片啊？ 大把獨臂刀啊！嗰啲佢全部追翻曬噶， 藍與黑 我都 即係嗰類噶。咁起碼 藍與黑都有。 周星、周星馳早期有啲片咧，都仲係啊， 少林三套六房啊，咁、yes, yes, yes, 啊， 都仲係響邵氏，仲要出邵氏老 闆。矛盾配桂志雄啊，張徹啊，程剛啊，咁啊， 狄龍嗰扎啦。 唔係我哋講翻呢度咧，就話因為香港累積咗一啲信譽，所以咧，如果啲人而家對香港政府都仲有遐想嘅，雖然回歸咗咁耐，已經係。腐化崩壞曬， 十七年唔係好耐嘅啫。 但係如果你再碌卡碌幾次，然後發覺賴咗嘢咧，咁出邊啲分咧就見到你走噶啦。嗰樣嘢嘅傷害咧係好難彌補嘅。 其實點解要攞出嚟講咧？仲要插咗咁耐咧？其實你話想欲罷我欲罷不能，因為咧呢、這個 臨崩嘅咯喎。 點解咧？因為咧其實細佬都有機會，即係都要去美國嗰度。我唔係眾籌，可能會做一啲 trade show 嗰啲 trade show 啊，或者要咩要做一啲 speech 啊，或係要同人哋可能做揾投資啊。 我點解去加州嗰、那個係咪同呢個蘋果個 show 一齊啊？ 唔係， 你去加州冇講嘢，講我加州清盤啊，而家 係嘛？嗰間做運動嘅，而家可以免費入玩啊，因為唔可以收會員。 Sorry， 呢兩條友仔，好講翻嗰度先，講翻就係話其實咧，我哋話齋。个 look card 嗰度咧，咁变咗我喺度， 即系碌死咗啊！ 嗱，即系等于我，嗱，以前我仲用嗰招，我都教大家做展览会咧，如果外国咧，啲人问你 Where you come from？ Hong Kong。 佢话 Are you Chinese？ 咁我通话、oh, No。Are you come from China？ No。I come from Hong Kong。What's different？ 佢话佢咁讲嘅都会， 即系佢 OK， totally difference。OK， 咁即系你要将自己 isolate 咗 ，distant from。 isolate 咗佢，你唔好俾人哋即系你唔好大佬你即系我阿邝总话斋 嗰阵才， 邝总你死开啲，佢最中意讲你死开啲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今次咧呢啲嘅影响咧，即系都唔好话唔细。佢仲要系借助，佢仲要俾政府 endorse 咗， 我肯定系好大镬。你众筹网站恶。即係點講啊？有效嘅唔係幾多個嘅啫嘛。Kickstarter、Indiegogo、亞洲區有個Fatwire 幫邊個嗰個叫做Fringe Backer。 嗱，各位 其實出事咁樣。 不如可唔可以講下咩叫眾籌啊？ 哦 ，OK， 眾籌就係 大約講下啦。因為我哋其實可能呢個節目啲人咧係可能啲 startup 嚟嘅。 OK， 就講下眾籌啦。因為咧講下我講個教書嗰啲嘢。OK， 即係咧你要開一門生意，你要資本。以前咧你要去資本市場度籌 計。例如咧。 例如就借 angel fund 啦， 借系啦，借先啦，借啦， 问父母借， 或者咧问父母借好，叫你女借好，你好点都好，再唔系咧就发行股份，即系咧 angel fund 啦，或者坤你个敌人做你股东啦，由你败晒嗰啲钱啦。咁而家咧多咗一种新嘅途径叫众筹，众筹既唔系借，又唔系股份，更加似系 pre-sales， 即系咧预先发售嘅一种机制。咁你而家香港嗰、那個，譬如咧，香港好出名嗰個產品就叫咖啡機啦，啱啱更加出名嗰、那個， 出名衰啊， 冇交貨咯，係人哋未交啫， 交唔到啊！ 我哋要用呢個 proper 嘅眼光去睇呢、這個problem of industry 嘅問題。佢尋日冇交啫，唔等於聽日冇交嘛。 即係到而家呢一刻都未交， 冇錯， 或者聽日突然間交咗咧， 冇錯啦。仲有一個就叫遲能線， 即係，但我又用金融嘅角度睇就話，你如果應承。是几时几月交的 没错。 你 breach 了又再 breach, 那你 default 了。 其实不用用什么其实用 common sense 就得了。你简直就是骗徒。 但骗徒我都要你死得心服就说你现在已经 default 了即是你应该要。 给个答案我。 是啊。 是啊不是讲埋那个角 度。不是应该被人清盘的了。 啊不用因为 pre-sales 的。是你买东西收不到货。 我只是一定要定义一下例如说如果网友有点好 idea。如果攞去眾籌，應該個途徑係點？你繼續講埋落去。 嗱，我講我呢句我唔知啊，呢句等阿大欣講啊。因為呢個其實係似一個 pre-sales。咁你於是乎咧，你要知道，我有機會收唔到貨，會俾人呃。呢個我嘅心態嚟。 但呢個係咪 我係幫襯？ 但呢個係咪即係啲網友即係嚟話做眾籌嗰班人係知道呢樣嘢噶？ 我唔肯定，我估都唔係。正常都唔會係，等於正常嘅人咧，即係正常嘅人都係唔會知道毛澤東呃咁多人啦。 唔係眾籌係真係等於 pre-sale 咩？ 我見過的 case 都是 pre-sales， 但 係佢嗰啲 terms 是真係咁樣嘅，即係冇 protection。 唔係嗰啲叫做佢嗰啲 terms 就係第一冇 protection， 第二嗰啲叫做 support 支持一個 project， 等於你當比乞衣。哦，我覺得最簡單係當比乞衣，乞衣攞咗你啲錢， 即係唔使回報。 喂，純粹講信任嘅啫喎， 純粹講信任。你俾乞衣咧，有啲唔同，乞衣可能會多謝你啦，咁你嗰間公司可能會俾個紀念品你啦，那個紀念品可能係個產品，可能俾個獎你，就係咧喺公司嘅幅牆度刻咗你個名。 但系眾籌都有個合約嘅，應該 嗰個合約係非常之 冇 bind 嘅嘢係好少 啊。OK， 即係冇乜法律效力。 可以有啲眾籌係冇回報嘅添，即係講明㗎，你俾一蚊啦，一蚊我都收，一蚊我會多謝你。咁我幫襯過嗰啲咧就好得意，我當然 你幫襯啲咩？ 買個袋啊，個 designer 買一個 bag 一個相機袋啦咁樣。咁啊又唔係好貴，又唔係好平。我嘅心態就係。我輸極咪就 一千幾百啫。 你即係當支持下佢。 第一題啦，個 idea 好啊嘛。第二樣嘢，我當然更加有信心去 back 佢嘅，因為佢已經有成功嘅產品喺市場上邊。 跟住，我想問下講完 case 會點啊？你眾籌嗰單嘢結果係點啊？ 結果係成功收到貨咯，我。 哦。得 嗰間嘢係得㗎，好用 好用 嘅，我到而家都好滿意。Okay. 我翻工都孭個袋嘅。 但因為今次咧，呢兩兄弟咧，或者個女人咧，聰明再揾條鬼佬啊！拍到咧，你即係講真的，我睇嗰條片咧，我真係以為咧係啲，我以為佢喺直谷度拍㗎。 我懷疑的確真係直谷拍。 咁咪係，我試過咧嗱，網友，我三月嗰陣時咧，我訂七月定唔知八月 high season 嘅機票。星航可以有六千幾蚊去到 San Francisco， 跟住再搭嗰啲咩巴去呢個 San Jose 咧，去呢個 Fremont 咧，一啲都唔貴嘅。咁你去拍嗰個 crew 咧，可能三個人搞掂噶啦嚇，叫貴請條嗰面嗰喺嗰邊咧 cost 咩 casting 嘅鬼佬， 好有限啫個本，因為咧大家都倒翻轉你諗下，如果你做眾籌嗰人，我咧諗咗一個好勁嘅 project 叫做太陽能電筒，我都會。拍條好靚嘅片走去 sell 佢哋 ，sell 人啊，係啊。 其實我睇咧，即係眾籌嗰啲片有啲拍得幾好嘅，譬如，但係我覺得產品要實際咯， 要實際。 即係譬如佢有啲咧，就係嗰個可以 collapse 嘅一個背囊啦。係。咁有啲咧就個背囊又可以插電啊，咁樣或者 轉轉。哦 ，yes， 呢個 啊，呢個啊。 即係因為你喺嗰個片裏邊見到嗰個產品嘅功用咧，係好容易講到俾你。 唔係你信得過去？ 你有冇睇一個咧？係 實實際就有嚿嘢喺度嘅， 係一個吹氣 cushion 啊。吹氣 sofa 冇呢個， 佢好似一個大袋咁樣，攞總之攞開，然之後揾啲風一整入去，跟住 啊，我見過，即刻係喺兩秒鐘變成一張椅啊！ 冇錯，可以喺水度浮，可以喺草地度坐。 交貨未啊？ 應該交貨㗎啦，交貨㗎啦。即係係咪眾籌我唔知道，但係呢啲咪就 idea 啦。其實網即係我哋聽眾嗱，今日唔係話離題啊。其實呢啲咪生意咯。我想問下你嗰、那個眾籌嗰個門檻係點樣嘅？ 我唔係好知嗱，我冇做過籌嗰個人啦，我就係做過俾錢嗰個人。我次次都係俾錢。 你頭先講嗰幾間嘢，可唔可以一陣間咧打翻落去我哋個？ 哦好，我一陣俾翻個 project 出嚟。咁然之後俾翻。 其實仲有一個大家都識嘅，嗰、那個叫 Fatwire， 我都俾咗錢嘅。 OK， 你俾幾間我哋咧，即係等啲網友咧，你話如果我佢諗到 idea， 好似頭先我哋， 佢俾翻回報你㗎。 其實睇我俾幾多 啫，俾幾多嘅啫， 俾得少咪多謝你咯，喺幅牆度刻。 即係你如果俾一蚊咁嘅就冇嘢啦。 喺個牆度刻個名， 又或者 嗰個文物嚟嘅， 擺你張相，然之後墊下走咧。 我唔得，嗰個太貴啊 嘛。 唔 係佢， 我俾張相， 整張瓷相，即係燒張相出嚟。 唔係嗰個太貴啦，多數唔做嘅，寫個名算。 咁你頭先去聽我嗰條偈有冇計咧？消防嗰個。 有， 梗係有啦。嗰個有幾個得，我諗得一個位要解決啫嘛，就係內熱。 系啦，我嗰個都解決到噶啦。 我諗你第一件事係揀。 喂，不如我哋唔好講啲大家唔知嘅嘢啦， 講埋個眾籌先啦，一陣講埋呢幾樣出嚟啦。但係咧，嗰即係慈能線最大嘅罪惡咧，就係累街坊啊。 係。 以後大家仲香港寫住location Hong Kong， 大家仲點睇啊？ 因為咧，我哋已經係俾鄰國搞死咗，我去到咧外國咧已經做好多嘅唇舌，話俾佢知。 我唔係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咁但係你揸住個特區護照都大鑊，有五星期 嘅。咁我只係同佢講話，我嘅 mentality 咧係 totally different 佢咯，因為我哋 我係 under British colony 你講到咁嘅 education， 我上海人嘅 mentality 同北京人都唔同嘅，咁講到咁冇得。 咁我哋 Western mentality 嚟噶嘛？咁起碼我同你講嘢，我溝通，你聽我講嘢，你要知道我嘅 mentality 噶嘛？ 其實睇你去 trade show 喺邊度啦，喺美國咧，我估你會說服到人嘅。 我會說服到嘅， 即係如果喺亞洲區啲 trade show 咧，都唔無謂。 因為咧，我覺得咧，就是、因為有啲歷史嘅餘韻啊，或者餘暉啊，即係嗰團火未熄嘅，即係雖然十幾年啦，香港人建立嗰個品牌咧。是很高的 perceived value， 咪仲喺度啦，暫時都。 但係如果你一單咁嘅嘢唔死嘅，再整單咧就死噶啦。 其實呢啲會持續落去噶，即係磁能線嗰啲。 不過我睇到一樣嘢咧，就話我覺得呢單嘢唔知道有冇人要做啲功夫，唔係話一張報紙講下就算啦。因為你嗰、那個咖啡機已經產生咗問題噶啦嘛。 最大問題係你最大鑊，最大鑊，最大鑊就係呃人嗰、那個。有咩有咩嘢翻嚟揾啊？大恩系唔好揾我，呃人嗰、那個已經代咗幾千萬， 兩千五萬， 兩千萬三千萬。你對一個正普通人嘅嚟講， 收皮翻屋， 唔使咁 退休啦， 唔使住唐楼养翻狗啦，系住。 住翻柳 养翻柳养糖狗，系咁噶，啲鬼系咁噶。我见到赤柱嗰啲， 翻柳养糖狗， 住翻柳， 系，仲要系收养啲流浪狗啊嘛。 我觉得咁先型啊。 系啊， 喂，咁啊，出咗手未？咁啊，嗱，其实咧，嗱，嚟紧我哋想讲一个咧，关于其实大陆点样覆街咧，我哋有运行啦。 我哋跟住入正题啦， 入正题噶啦。唔系，其实头先都系正题嚟噶，因为其实头先众筹 正题嘅一部分， 嗱，正题一部分，因为咧，其实众筹呢条咁嘅粉肠咧做嘅嘢咧，即系啲偷黑拐骗咧，正正就 众筹我有 feel 啊，我同啲学生讲 嗰 样嘢。 得，咁啊，好，出咗未？出咗啦，嗱，呢个咧，大家应该都见过啦，呢个品牌， 哇，我有啲老花，我以为系 Uniqlo 嚟嘅添。 系啦，梗唔系 Uniqlo 啦。咁呢個咧就我涉於咧喺呢個南京西路步行街嘅，咁我咧今年咧我發現咧就發覺咧佢開咗喺呢個南京西路步行街非常之人多，我去嗰日咧就唔係係 weekday 嚟嘅，禮拜一嚟嘅，都咁多人，咁即係證明咧呢樣嘢咧就冇乜各界之分嘅，咁啊 其實好嘅嘢多人追捧嘅， 貪平嗰啲人。咁我想讲咩咧？ 佢啲嘢系抄嚟，唔系呢个真讲。 其实我想讲咩咧？就今个 topic 咧，就讲即系呢个 top， 唔系即系 under 呢个中国福街香港就有运行，就系咩？ 中国好，香港好，系咪一个真理？ 真理咧？你觉得咧？首先你点拆解呢个问题先？ 咁第一，你即系中国系咩？香港系乜咧？波得唔好嘥啲时间啦。第二就咩叫好咯？ 系冇错。 吓，咁你中国好，香港系咪好咧？我哋头先喺度食紧呢个凉瓜牛肉饭嘅时候，先讲起。中國非常之唔好嘅時候，即係我老豆準備要煉油水嚟香港嘅時候，咁啊，香港都幾好啊， 係咯。 嗱，你1842年鴉片戰爭割讓香港，香港最唔好嗰3年8個月就係因為淪陷俾日本仔。除咗呢段時間之外咧。香港大部分時間都是比較好的， 其實我哋可以 extend 上去嘅，即係所有上面經歷大嘅國難咧。香港都好似冇乜嘢， 但系我所講咧，即系我未講完咧，就話喺呢段時間由1842年去到1949年，所謂解放，中間大陸咧死人冧樓不知繁幾， 嚇 呢、這個義和團啊、八國聯軍啊、太平天國啊、辛亥革命啊、北洋軍閥啊、 黏軍啊、 內戰啊，然後一路咁打918之後一路打到太平洋戰爭1941年不停咁樣打，死咗幾千萬人，香港從來都冇衰過。 是 香港唯一一次冇沦陷都衰咧，就是省港大罢工，因为都系啲共产党喺背后系撩啲香港人去罢工。 哇！呢、這个 其实嗰样嘢都好似，其实无论如何，全球经济都曳噶啦嗰阵时。 即系我意思都话，你从历史上睇咧，香港同大陆咧就冇一个关系噶啦，即系大陆衰，香港都可以好好，而且可以超好。 冇错，嗱，所以咧，我点解要啲今日 set 咁屎碌架题目咧？即系因为其实我觉得咧，你以为屎碌架。其實可能咧就係救咗你一命。好多時咧，你係覺得大陸嗰啲嘢點勁點勁。好啦，我哋再睇睇頭先我叫你嗰個黑色AKG 啊 ，AK47， 冇錯啊。嚇，唉，哇！你今次你啱咗啊。 係。 咁我點解咁講咧？嚇，我即係人無恥便無敵。我一會佢出咗之後同你講嗱。大家網友睇到呢張相咧，咁係喺畫上，又係喺人民廣場嗰度，喺地鐵站嗰度，我見到一張咁嘅相，我專登影咗佢。阿 Lens， 知唔知呢度係咩嚟噶？你以為 AKB 四啊？ 天之音？ 不是，佢係 SNH Shanghai 48， 係咪因為假咗藥之後變咗 AKG 啊？ 嗱，冇錯啦，又係 AKB 四啊幾啊？四十八系嘛？ 靓仔，你唔好扮嘢，你冇理由唔知啊！你冇理由唔知啊！ 你隻手好腥喎，成日闻到你隻手， 你做乜闻佢隻手啫？ 哇！你做乜闻人隻手噶？ 饮大两杯咪闻咯。嗱喂，咁咧嗱，你谂下啦，即系几无耻啊！ 你成日买嗱， 其实咧 ，AKB 已经系正式同呢、這个SNH 正式解约噶啦。即系话 呢个要唔要讲详细呢个古仔？大家明唔明嘅？ 应该都明啩啦。AKB 48系美日本一对即系叫 一个少女组合啦，系 咁有一扎靓女，咁其中有一个出嚟拍咗 AV 添啊！ 咦，咁少啊？ 唔系佢哋西洋 咯，你手淫，你手立立嘅你真系。 其实佢成日佢哋太有刘强啦，系成日转人嘅 AKB 48 呢个都啱喎。如果经济学嚟讲咧，啱喎，因为咧其实呢啲冇乜。 核心的嘢咧，你成日轉咧，咪可以增加多啲 fans 咯。 我其實覺得佢哋個經理人好叻噶，係即係呢條咁嘅咁樣嘅橋都諗到啊，係成日轉啲女噶。是即是他们是一个 AKB48 魔靈娘又是这种。 其实是美国开始先的。美国有一些即多人组合樂隊比如 Platters 那样。 喂但是 他 由头到尾都不停地换人的几十年来。 这个我都听过。但是是不是跟经理合约有关呢他现在那个痴线程度是一鑊过五十人。 五十人是啊。 就成日其实不同的。 因为他有这么大嚿嘢呢他譬如说我。冇咗呢個狗餅，有攞翻個白餅翻嚟， 攞翻個貓餅貓糧出嚟。 成個品牌咧係冇變到， 冇變到嘅。 佢個最緊要個 value 係品牌嘛。但如果你話Beatles 得四個，咁你 輕咁過大鑊啦。 你轉咗就唔係 Beatles 啦嘛。 輕咁過就冇得重， 係嘛？但係因為佢呢個咧，佢 sell 就係 AKB 嘛。咁佢裏邊嗰啲人不斷回答，你唔記得佢啲名啊？ 嗱，呢個 記得㗎，唔記得。 你係同生意有關嘅喎，其實真係有關嘅喎。嗱，呢種生意方法咧，你頭先講冇錯，等於 Beyond 走咗家居之後，你覺得佢係咪真係以前嘅 Beyond 咧？始終有好明顯， 但係 Beyond 嗰啲唔係喎，嗰啲就係愛國嘅喎。 新 Beyond 即係陶四區話愛國嗰啲咯。新 Beyond 十九定十八啊？ 係繼續。 咁 嗰個嗱，喂， 我諗我哋轉。 其實我講翻呢度先啦。其實咧，我點解咁講咧？其實我俾張相大家睇咧，唔係啲咩，而係話啊，嚟緊仲有一個叫Beijing 四十八同埋廣州四十八， 即係假咗約就係咁。 即係咁喺四十八出嚟，喺 January。其實即係呢啲咁樣。其實我諗一樣嘢就係咩咧？創意。其實大陸係冇創意嘅。咁我頭先 off mic 嗰陣時咧講一樣嘢，就係話你覺得？大佬會唔會有創意啊？會唔會有軟實力啊？ 冇 嘅。不如你解釋一下你。 阿師兄，師兄要講啊 ，Gordon 師兄呢個。 Gordon 師兄講啊。 我都係即係聽人講嘅啫，係我聽人講嘅啫。即係美國一個知名學者咧，就阿黎生啊嚇。 叫咩名？ 祖士黎，即係祖士。 先，你講個名，佢咩名？佢係一個軟實力，佢講軟 實力嘅專家， 所以叫祖士。 就大家唔使介意嘅，你梗係人生充滿希望啦，軟弱實力。 咁佢就即係佢本身係研究 soft power 嘅。Professor Nye NY Joseph Nye 我哋啲年紀差唔多嘅， 佢八十歲啊嘛，咁佢應該都幾遠 就快啦，就快啦，七廿九啫，啱啱今年。 咁又可能近啊，即係遠又近。 即係嗰頭。 但我所講認真講咧，就係有人問佢，而家中國十幾億人起飛，會唔會將來中國嗰啲起機得？唔係嗰啲就要揾某一個行政會議嘅成員咧，佢話幫年青人起機噶嘛。 Regina。 是啊他專幫年輕人起機 的。吃完飯喂繼續講。 超我認識的 Regina 很靚女 的。我講回這個正經的問題他就即是美國你得那幾億人人家有十幾億人他現在是這樣起飛法第日他的軟實力凌駕軟實力凌駕於你超越你。 你13億人嘛、 啊、 你美國得那兩億應該喂我六分一的實力就已經可以打贏 了。但我覺得呢他原話呢就不是說得那麼不客氣的實質上他就說永什麼遠都不會有可能追到美國 那個英文來的 是、 啊、就是 No King Way 這樣的、okay. 就是意思是這樣 好長那些音節 No King Way 好長 的音節但是他不是用這樣的東西但是他意思就是這樣為什麼呢他解釋得很好我就接受我覺得 我 當時的聽眾都接受因為有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美國的國界以外和國界之內呢是沒有任何的隔閡的即是如果美國的、要籌期去做一 個 project 的話呢那他的錢呢全世界都可以入去 還有他廣納 廣但是如果印度有一個人即是 Three Idiots 這樣他想到的東西出來 或者說最近電影講多數學家 是啦即是他想到一种创新的东西出来。 就是一个悲剧来 的。他去直谷创去筹期然后直谷帮他设立一些东西找高敏买。他是全世界几十亿人呢是畅通无阻的。即是在美国作为一个重心而最大的利益摆在美国呢所有这些软实力呢是以全世界为他的 limit, 火星去不到。 嗯、 但是中国因为他制度问题呢十几亿人外面的东西去不到外面的人又入不到去。甚至在里面来讲你的知识产权都没有保障。 是没错。 所以如果那个制度不改呢中国人是很聪明但如果制度不改中国的软实力是永 乜遠都係唔會嗨到美國邊。 其實我哋再講白啲啦，因為我同阿Gordon師兄最近來好中意。都好中意嗰本書啊，即係阿 Ace Bogle 同埋阿 James Robinson 寫嗰本《Why Nations Fail》。其實佢強調嗰一樣嘢啫嘛，就係嗰個創新啊。創新嘅另一個説法就係 creative destruction。乜嘢嘅制度能夠去促進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意式創造性破壞？創造性破壞。頭先我哋講嗰啲即係貪污啊、偷竊啊，呢啲係絕對唔會。promote 即係唔會令到呢個創造性破壞 幫助到嘅， 倒翻轉頭係會令到大家去走去偷竊同埋貪污。 即 係呢個創意唔發生出嚟，就係呢啲位 嗱。所以咧，集句先，作為主持人就係咩咧？所以我成日都講，建制派係唔會有創意，建制派係唔會有 嗱。我唔敢肯定啊，視乎嗱，或者再狹義啲講，係香港嘅建制派。 嗱，點解咁講咧？ 咁咩叫建制派先 ？Pro-establishment， 哎呀 ，yes， 即係因為美國嘅 pro-establishment 唔係喎，香港嗰啲係叫擦鞋仔喎， 所以我就要講香港嘅建制派啊。 嗱，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哋係 跟邊個揾食嗰個？ 因為佢哋唔需要真係用佢嘅真材實料去揾錢啊嘛。 其實我諗舊年咧，嗰個幫年輕人起機嗰個人咧都暴露咗啦。幫年輕人起機嗰個人啊，嗰個姐姐啊， 我覺得佢講大咗咯，佢邊有 唔係佢話？佢話咧，你知道咧，而家所謂建制派有好多個黨派嘅，乜黨、乜黨、新黨、舊黨、肥黨、瘦黨，係咪 大黨、小黨嚇。 咁但係其實當佢哋嗰陣時做政改投票嘅時候咧，佢原來有個叫黨鞭嘅，嗰、那個民建聯嘅人叫佢走咧，或者叫佢留咧，佢全部一齊走，全部一齊留，即係話呢班人全部都係一支指揮棒之下嘅嘢。雖然個面目咧就好似好多樣化， 但其實。內裏面一樣， 即係你而家睇咧就話，咦呢、這個就叫葡萄，嗰、那個咧就叫橙，但裏面啲嘢原來全部都是粉嚟嘅，係嘛？即係 產品啊嘛，有得買嘅超級市場。 即係美國好多，即係有啲好多產品都係咁噶嘛，即係個樣好特別，但裏面個餡一樣。 其實我想咁講咧，就話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咧，即係其實中國越冇創意，嗱，好似最近啲咩撩巴輪啊。是不是叫什么名字那对叫撩 新百伦。 新百伦。 新百伦。 新百伦。又或者即又或者很多不同的产品。 不是那个他告 iPhone， 但是他赢了那个 iPhone 卖八千。 那间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寸，那间是执了。那间是执了先搞 的。我成日在想，如果调返寸 ,iPhone 只说我不卖回大陆了。喂。香港有運行喎、 啊。喂，其實我 expect 緊佢做呢一樣嘢嘅喎。 我都咁話，我都而家每日祈禱。 香港嗰啲 trader， 喂，我以前啲行家，其實我賣電話賣好多年，好多行家 即係咁樣就可以細聲啲啊。 冇咩 細聲細聲講。 繼續 係。 唔係以前好多行家係即係靠做呢啲叫 call and call 貿易啊，係發 當平衡啊，平衡。 唔係啊！我唔 not just that， 仲要仲好多 procedures， 例如點樣可以唔交税啊嗰啲嘢咧，係上市嘅啲公司係喺度嘅而家。 好繼續 啊 ！Anyway， 佢如果呢一鑊嘢就我第一個反應其實都係呢樣啊。 美國， 我聽到呢個新聞咧，我同我老婆講，先達有運行。 我跟住連串諗啊咩咧，就啲物流啦，另外就鋪啦。 可能不是那些物流啦，可能不是那些物流做的啦，即不是正正经经那些做的啦，即是以前拉了那个 星期。这些就叫做其实就是说他一锁国好啊。好啊，喂，不如这样，我们一会回来继续生意好一点。